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声工厂出品。 第84集，马秀英听着朱元璋的鼾声，他想起了大本堂，那是皇子们读书的地方，也是朱元璋最重视的地方，可是他却不让人给大本堂的建筑做雕饰，还命宦官内侍在院中种植蔬菜。朱元璋曾当着马秀英的面告诫他的皇子们说，子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室内种蔬菜，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王装饰宫殿，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漏台，而惜百金之费，当使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纪无言，常有警戒。这句话是一个文言文，表达的大意就是朱元璋啊，告诉他那些臣民，不要花费巨资来修建皇宫，不要劳民伤财。那商纣王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自己死了，国家也亡了，所以一定要节约。大本堂里面藏有古今的图书，这是太子和诸王读书的地方。朱元璋聘请天下名师担任教师，朱元璋让老师们对皇子严加管束，皇子中有不听话的，老师们甚至可以体罚。而在众多的老师里，朱元璋最敬重的就是宋濂。可怎么就会动了杀他的念头呢？已经是20多年的患难夫妻了，自认为天下最了解朱元璋的马秀英，反而是越来越不了解朱元璋了。终于，鼾声停了。马秀英缓缓地走过去，正好遇见朱元璋抬起头来。你来了。马秀英点了点头。这20多年来，马秀英从来没给朱元璋什么脸色，就是有什么病痛 见了朱元璋也总是强打精神，不让朱元璋为他担忧。可是这一回，朱元璋第一次看到了他愁容满面的脸色。 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我没什么， 马秀英平静地回答， 望着朱元璋轻声地说， 宋濂很有学问，人又忠实，是太子的老师，早些年跟着我们转战南北，也出过不少好主意，应该是个有功之臣，这样的人怎么能杀？ 可是有人告他谋反，你难道不知道吗？ 他这样的人怎么会谋反？能反得了吗？ 马秀英第一次这么顶撞他，这使朱元璋很不高兴。他沉着脸坐着，马秀英看了看他，有些犹豫，但想到泪流满面的儿子，叹了口气接着说， 唉，几千年来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平常百姓家都会教育小孩尊敬老师，而到了我们帝王之家却要把孩子的老师杀了，这叫彪儿怎么做人？ 马秀英说完了，再不言语了，两眼饱含泪水，祈求地望着朱元璋。朱元璋被他的话打动了，忍不住伸手呢去给马秀英擦着泪花，手伸过去，马秀英眼里是一串串的泪珠不断地滚下来。 哎呀，你这又是何苦啊？ 我这是为了彪儿。杀了他老师，你要他今后怎么做人啊？ 朱元璋支吾着。就在这时候，有人跑进了报告。 皇上，出大事了，太子投进了宫中的积水池。 在听到太子朱标投水以后，皇帝与皇后虽然都大惊失色，但是朱元璋心中更多的是愤怒，而马秀英的心里更多的是担心。在众人的簇拥下，他们双双赶到池边。朱标投水的这个积水池是皇宫中最宽最深的一处池子，往日里朱元璋曾在池边的御风亭里听朱标背诵过圣贤的文章。朱标来到这里投池，断然是真的不想活了。朱元璋夫妻赶到那池边时，太子朱标刚刚被救起来，一群水淋淋的卫兵围着奄奄一息的太子，积水池中还有几个卫兵在扑腾着替朱标打捞身上的玉佩。朱元璋肃然地挥了挥手，赶走许多不相干的围观人，虎着脸，紧咬着嘴唇，望着躺在马秀英怀里脸色苍白的朱标，心想， 他平日里这么柔弱，而今竟然会有如此激烈行为，难道真是我把他给逼急了吗？ 这么想着，朱元璋不禁摇头叹了口气， 这儿子再急也不能这样，为什么就会想到去死呢？ 马秀英俯身抱住儿子，大声吩咐叫太医来。朱标也算幸运，他是瞅准了四周没有人才跳下去了，而不巧的是一位丫鬟发现了，他便大声地喊起来。这丫鬟的声音又尖又脆，转眼间就来了许多人，有太监，有执勤的卫兵，听说是太子落水，大家便争先恐后地跳下去，这才救了太子朱标一命。朱标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便是满脸是泪水的母亲。 皇儿啊，你为什么就去想死呢？ 马秀英见朱彪醒了，急切地问儿子，这正是朱元璋心里想要问的话。朱元璋便竖起耳朵来听。 母后，我实在没法可想了。 太子泪流满面，悲痛地说， 我想我这么无能，劝不了父皇，救不了老师，我实在羞愧的无地自容，就只有一死了之了。傻儿子，傻儿子， 马秀英哭喊着。朱元璋忍不住的重重的叹了口气。太子这才看到自己父皇也在，心中一时惊讶，挣扎着要爬起来请求父皇恕罪。朱元璋被感动了，一步向前拦住儿子， 你安心养息，你的老师我赦免他就是了。 太子与皇后听到他这句话，心底的一块石头落下了，他们一面感谢皇上，一面抱头痛哭。朱元璋不愿再看下去了，掉头离去。第二天，朱元璋派人专门调查了太子投水获救的详细情况，将所有入池救太子的人分成两类，按类分别给予赏罚。朱元璋下旨，对于穿着衣裤鞋子入水池救太子的，官升两级，各赏白银800两；对于脱了衣裤鞋子入池救太子的，一律斩首。这样的惩罚，杨公公大为不解。他趁闲暇的时候啊，就问朱元璋理由是什么。朱元璋说， 人之将死，不去赶紧抢救，还要脱衣脱鞋，如此惜物甚于惜太子之人，怎能不予斩首？ 话说太子的事儿啊，终于是没事了。朱元璋独自坐在大殿里，心里暗暗发誓， 罢了罢了，宋濂，就算看在我儿子的份上，我也是不会再杀你了。 可是这人世间啊，最靠不住的就是誓言。至于皇帝的誓言，那就更加靠不住了，因为他为了皇权可以不顾一切，更因为他没有任何制约，也就没有任何顾忌。这一次朱元璋没有杀宋濂，而是让他去主修元始。可是1377年宋濂辞官还乡以后，却因为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档案，全家被流放到四川，途中病死在重庆奉节。作为跟随了朱元璋大半生，作为大明皇朝宫廷教师，作为明朝初年诗文与刘伯温、高启齐名的三大家之一，宋濂的晚年就落了这么个下场。窝里斗指的是一家人和一个地方的人在那里自己相斗，成了习惯以后，便会在同学、同事、同行乃至同一民族、同一国家范围内争斗。有了这毛病啊，勇敢会变得懦弱，强大会变得弱小，而聪明会变得愚蠢。自从中书府里来了左右丞相杨宪与汪广洋以后，变得比以往热闹了许多。被朱元璋称为文臣第一人的李善长回到故乡了，中书府里的事全由他们二人来打理。以前李善长在，说一不二， 中书省内风平浪静。现在二人虽然说一左一右，却彼此都不太服气，经常为一些小事情争论不休，弄得中书省不得安宁。许多时候啊，还要把这不安宁搅到皇帝面前。唐和早在朱元璋投靠郭子兴以后，就一直追随朱元璋。几十年里，唐和从千户到总管，再升任统军元帅，封信国公，参议军国大事。无论是直取南京，消灭张士诚军，破降方国珍，还是乘胜平定宁夏，还是追逐北元军至察罕瑙儿以及攻克重庆，逼迫着政权首领名声出降，都是建立了赫赫战功。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